美帝国主义者获悉我国成功进行核试爆，惊恐万状，轻举妄动。美国扬言要向朝鲜半岛投入核航母、核战略轰炸机等庞大的核战略资产，并作为第一期措施，于9月13号紧急调派部署在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的臭名昭著的两架 B-1B 核战略轰炸机飞抵南朝鲜地区上空等，发起了军事挑衅。